如果命运能选择，试问有边个唔想自己条路自己揀呢？所谓有得揀，你自系老板，咁民主自决究竟又有几大嘅不道呢？假设自决等于违反基本法，咁点样达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又唔俾自己决定呢？呢个系一个谜。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北欧啊，多个国家同埋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啊，都声称自己拥有北极圈嘅管辖权。而家连啊冇喺北极圈旁边嘅中国，即系我哋嘅强国，亦都声称有北极嘅主权啊！唉，争咩啊？沟埋一齐变中极啊笨啊，唔系、啊，全国全世界银河系都系中国噶啦，使乜争啫？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者，大家好。 系啊，呢一节咧就讲翻我哋上次提过啦，有个 DQ 嘅事件啦。话说我哋即系上集即系先至讲嘅话，喂，鼓励大家去投票支持我哋心目中嗰四个人啦。 系啊，周庭啦， 政府系咪回应我哋咧？ 系回应咗啦， 即刻咯，黐线嘅投咩啊？咁样 唔使投啦，唔需要投。 系啊 ，disqualify 一个先， 即系证明咧嗰啲选举主任啊，应该有听我哋强国生还者嘅节目噶，咁啊。屌啊！叫我哎，班友啊，网上呼吁要投周庭啊，要重演、啊，哎，得啦，即刻 DQ 咗。 系啊，系啊，系啊。 但个 DQ 嘅原因同个理由咧，都真系牵强到不能再。 我到而家都搞唔明边度出个选举主任出嚟，即系喺我咁多年，即系以前虽然唔系好热切去投票，但系都唔觉有选举主任咧，突然间会走出嚟筛选呢样嘢嘅。而家系即系就咁俾个名佢嘅啫。而家即系呢个究竟系边个人系选举主任咧、嗯？其实都系一个谜嚟 嘅， 系咪啊？ 诶、唔系选举主任咧，有个人嘅、啊，有名嘅。 咁佢咩镬啦？大镬啦！ 网上啊，我就系单单睇咗网上有人 share 出嚟咧，就系话喺两年前， 系 香港区嘅选举主任，我 exactly 个名我真系唔记得咗咧。 即系出唔出名噶人，即系咪譬如 有个名噶， 系 叫 譬如话刘光华咁样，咁我知系哇，刘光华你点样去 judge 佢咁样啊嘛？ 会有个名嘅，系 exactly 有个名出嚟嘅选举主任，因为选举主任去 DQ 周庭咁样，佢都会有个签署噶嘛，有个名噶嘛，咁有网民咧就揾翻嗰个名啦 ，OK， 揾翻嗰个名啦，而呢个人啊，即系我哋姑且叫呢个人做白旗先啦，选举主任白旗，咁呢个选举主任白旗咧，两年前罗冠聪嘅。入纸上面去参选咧，系同意嘅，佢系 approve 咗罗冠聪嘅，系同一个人嚟噶，佢 系 approve 咗梁冠聪嘅申请噶嘅入纸噶，但系今时今日同一个人，佢就反对咗 DQ 咗周庭嘅参选。 唔重要嘅，呢个人好似姓邓嘅，但系你话即系呢个人究竟佢系真系自己去决定啊，定系背后嘅、即系有其实唔好咁讲啊，基本上拱佢呢个人呢、這个角色出嚟， 纯粹系一个傀儡嚟啫。 系啊，其实呢个角色根本上本嚟就唔应该存在。 有冇呢个人都唔知噶，其实一个名。白旗都得噶，咁签名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究竟点解无端端可以咁样做嘅？点解佢有权去即系争剥夺某啲人嘅嗰个被选嘅权呢？因为譬如啦，我即系当然知道而家周庭未系去到咩地步。譬如我而家觉得全香港人都觉得啦，刘德华先生系最应该做特首嘅，点解你可以剥夺我哋选择佢嘅权利嘅咧？ 因为其实呢个人啊，呢、這个所谓选举主任，只不过系一个傀儡嚟啫，佢都系受制。于幕后有人嘅操控，幕后同佢讲嗱，总之个人我唔要出现，咁佢咪哦好咯，唔出现咯。佢纯粹一个出名嘅人嚟啫嘛，佢点解咁嘅权力？呢、這个权力讲真咪受制于后边嘅，受权于后边嘅一个 权力嘅核心啦，系啊。咁啊好啦，睇翻今次嗰、那个DQ 嗰个理据啦，咁就话咧，为阿周庭背后嗰个政党香港众志，咁咧佢哋就鼓吹呢个民主自决嘅，咁啊所以咧就民主自决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啦吓，咁啊觉得系会系支持港独噶啦，系啦，咁啊所以就觉得呢个支持港独咧就同基本法咧系相违反啦，系啦，唔符合中国宪法啦，咁啊所以觉得佢系唔可以参选，呢、這个系嗰个 DQ 嘅理据咁样。 呢、這个同我哋嘅第一节咧。亦都有探讨嗰个问题嘅，就系、是、一个扣帽子，不停咁将一啲视线，苹果就等于香蕉，嗱、香蕉就等于狮子，狮子就等于大笨象，所以苹果就等于大笨象啦。 系啊， 即系会用一个咁嘅逻辑，哦，民主自决，唔知几时开始呢、這个组织，哦，就同港独画上咗等 号。好恐怖啊！即系你如果可以咁样去解读嘅话，喂，有一日用乜嘢有一日咧？譬如话，喂，而家 都十年嗰个电影都类似有个咁嘅画面㗎、嗯。即係呢而家大部分大家都仲用广东话去讲嘢啦。咁佢唔会话我哋以后唔俾讲广东话嘅。不过佢话呢如果你公众场合呢去讲讲广东话嘅话呢就会系鼓吹呢个地方嘅独立啊你系唔支持中国嘅大一统啊而家全中国都用普通话㗎啦、 嗯。 你哋好大不道啊你自己围内讲嘢我唔理你嘅。不过你而家喺公众场合大庭广众你喺度宣读嘅时候、嗯、你喺度讲广东话喎、哦。你唱广东话嘅歌喎、哦。我觉得你系有宣传港独嘅意思喺入面啊。咁、 嗯 哦、以后你讲广东话嘅人可能都要去拉啦要唔可以再俾佢哋有呢、這个。 即剥夺咗一啲嘅公民嘅权。 政治权啦系啊系啊。咁系其实可能真系有人最去到某一日呢、 嗯、 有人会赞成㗎喎、哦嗯。有人会觉得啊系喎其实都有道理喎、哦。咁系好恐怖㗎个社会。 嗱依一日有冇人赞成其实迟早都会嚟、 嗯。 但系依一日会系几时呢就取决于坦白所讲嘅幕后嘅黑手啦譬如包括、嗯、大家熟悉嘅西环啦、 嗯、 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有关嘅人员啦譬如最重要嘅林郑啦佢点样睇、啊。林郑点样睇亦都系受决于北京少数人嘅睇法。佢哋可能突然间同林郑开会就觉得喂我哋嗱啲见我哋上海话都越嚟越少人讲啦广东话都越嚟越少人讲啦广州我都唔希望你香港再有咁多人讲广东话， 学 家林郑就可能我收到 order， 跟住翻嚟就做嘢，做嘢最简单咯，直接同民建联嘅人讲，我话今次先从浸会落手，或者由浸会 OK 咗啦，哦，呢个试水温成功，哦，到其他嘅港大啦、中大啦、科大啦，一路引荐，慢慢引推延到中学咯、小学咯、幼稚园咯， 所有人咯、平民咯，系啊。 当一种普通话一个语言由幼稚园都系强迫性必须要用普通话去读书嘅时候，咁、 嗯、 你家长就会转态啦。哦，好啦，喺屋企都尽量唔好用广东话咯，咁、 嗯、 啊用普通话咯、 嗯。 小朋友翻学就直接普通话，咁、 嗯、 你个语言就直接冇咗噶啦，就会出现 MJ 坦所讲嘅，有朝一日绝对会出现就喺公众地方讲广东话，绝对系一个死罪。吓，系啊，或者会剥夺咗你嘅权利。哦，你有问题，以后唔准参选。 嗯 可能有朝一日，可能啊 MJ 成为咗一个伟人，想参选呢、這个唔好话特首先咯，参、 嗯、 选一个立法会嘅议员、嗯，哦，可能就会俾人抄翻 啦。你廿年前咧，你录过呢个节目叫做《强国生还者》啊， 先唔好讲话批判大陆先、 啊，你成个节目都系用广东话嘅、 啊，政治立场唔清晰，有问题，即、 啊 绝对会出现咯、 嗯， 可以同大家分享，同大家讲嘅呢一日可能快嘅话三五七年咯。 我希望啊吓，即系我、嗯、我都好天真嘅，我知道自己，即系希望头先阿 Win 讲嗰啲画面啦、啊，系唔存在嘅，系啦，而家好多嘅团体，譬如当林郑特首咁样，系冇呢啲政治考虑嘅。我好希望系咁啊，亦都希望咧，即系如果大家觉得件事系唔合理嘅话咧，其实系真系要开始去讲啦、啊，去反。对啦，会话俾人知我哋系反对，我哋系唔认同呢啲做法噶。因为而家好明显就系、是、包括我哋自己黄丝呢一边嘅阵营在内啦，心淡啊，无力感啊，即系觉得啊系啊，其实不断好忙好辛苦啊，即系不断都发生呢啲事。咁点咧？譬如话喂，我谂好多人你问佢话呢件事啱唔啱，佢都知道呢件事系唔啱嘅。 但系冇无力感咯，亦都话唉唔想再出嚟。 系啦，譬如话我哋而家今日录音嘅时间咧，今日系有个集会咁样嘅，系喺公民广场嗰度。咁但系究竟系有几多人会去参与？其实可能好少啊，咁变咗嚟讲，嗰个反对声音，佢就觉得，我喺网络上面见到一啲更加道辱嘅，嗰、那个形容咧，就系话，我话知你 DQ 晒全部人啊、 嗯， 基本上你班香港人港猪啦，佢讲得再唔合，再唔客气啲、 嗯， 你班港猪都冇嘢噶啦，咁你讲乜嘢啫？ 系咪先？嗱，今时今日咧，而家就系挑战紧我哋嘅底线， 啊、 或者我哋 不断添啊，其实系 嗱，先从呢件 DQ 事件着手，哦 ，DQ 咗两个，都、 嗯、 只要得个小猫三五只出。嚟集会嘅，哦，游行反对嘅，哦，听日再进一步去压迫我哋， 系啊， 去剥夺咗我哋， 仲系越嚟越无理去 DQ 啊嘛！而家佢 DQ 就话呢个民主自决有问题嘛、 嗯？ 我睇唔到，我睇唔到点样自决有问题、啊 嗯， 因为咧嗱，我本身即系做移民啦、啊，系、 嗯、 啦，点样自决咧？其实当时就算系雨伞运动嘅时候，都有自决呢个 topic 出嚟嘅、 嗯。 自决同独立其实系真系两样嘢嚟噶。点解啲人会系譬如话大陆啦、 啊 近年呢个移民嘅市场做得咁好咧？因为好多时咧，内地人佢哋有种不安感噶、 嗯， 譬如话佢系个 政治地位去到几高都好啦，系啊，或者佢系有几多钱都好啦。 嗯， 因为咧，如果唔系一个法治嘅地方啊，咁佢咧，佢嘅命运咧，其实系唔到自己嘅决定噶。 嗯， 我哋举个例，我哋有冇玩过一个游戏咧？酒吧咧，每个成日可以加规矩嘅啊，你边个讲个饮字咁啊，要饮噶啦， 系 啊，跟住话喂，边个讲个输字又饮噶啦，跟住边个讲个我字，边个又饮噶啦， 系 不断加啲规矩落去。咁呢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话喂你今日加嘅规矩，跟住你係可以追返以前嘅嘢嘅。 或者已经进行 緊。係啦係啦，或者你係即係随便去真係我哋玩飲杯酒咁就无伤大雅啫。你随便加个规矩就话咁样係有问题嘅话，咁其实个命运真係唔到自己决定㗎喎。 已经变咗一个所谓 MJ 成日讲嘅，已经系一个人治嘅社会。 係啦，当你人治社会嘅时候，你就真係喂今日唔知听日事啊！虽然我今日咧就好似话今日同阿江泽民先生就好熟啦，系、今日就大富大贵啦， 突然间江泽民就失咗势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另一派嘅出咗嚟之后，我就变咗个万恶嘅人咁样。 你当年就系啊靠住江泽民嘅，你系江系嘅， 系啊， 咁跟住就之后不停咁打压你咯。 系啊，佢可以用一啲表面上系好冠冕堂皇嘅理由，譬如话喂而家香港系唔俾非法集会嘅，嗱你而家日日咧我见你都喺度打牌嘅，系、三个人以上就非法集会噶嘛，我而家就用呢个法例去打你，系啦，咁因为我去解释啊嘛，我去演绎啊嘛，咁冇、你旁人睇系冇问题噶，咁变咗嚟讲，佢哋系自己决定唔到自己嘅命运，咁、所以佢哋咧，即系而家喺身处嗰个社会嘅华人咧，就会成日想啊，不如我移民啦，我离开呢个地方，咁我就真系将命运咧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即系就应正常嚟讲啦吓，如果我系去咗瑞典住咁样，咁应该都搞我唔到噶啦，咁除非我翻嚟嘅时候吓，桂文海先生咁样。咁俾中国捉翻呢个就你都叫有瑞典嘅嗰个国籍咧，都叫可能会好 唔敢对你咁咩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都系一个自己决定。咁其实你谂下啦，你谂深一层，而家所有听众，你想唔想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啦？你会话唔想冇可能噶嘛？ 嗯， 系啦。咁究竟佢哋而家讲紧我哋要民主去自己决定自己嘅命运？这个不是本身就是话当时回归的时候俾我哋一个承诺嚟嘅咩？我哋当时话俾我哋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马照跑，舞照跳，所有嘅法例你有自己嘅立法会，有自己嘅法律，全部都系特区以内嘅事，点解唔系自己决定？我而家讲翻呢一个支持翻你一国两制本身嗰啲承诺，点解会系有违反嘅问题 呢？如果喺当权者去谂咧，其实佢已经报个局报得很好噶，而家的而且确系港人治港啦。林郑系你香港人嚟噶嘛？你嘅立法会、你嘅议员、你嘅包括区议员又好、民选议员又好、功能组别好，基本上都系香港人嚟噶嘛。我 系 完全符合到当时嘅承诺噶，只不过系你班所谓港人治港嘅港人系出卖咗你哋啫嘛，或者唔好话出卖咗你哋啊，已经俾我收买咗啫嘛。 系因为佢喺个体制度啊，即系呢、這个我哋好多时睇下边个出粮就边个老板啦、啊，边个俾选票我，边个俾到我做呢个位，咁佢就可以个佢就可以即系我要听佢话咁样讲啦。而家问题就系、是、即系又去翻真普选嗰度啦。即系问题就系而家特首又好啦，政府官员又好啦，其实 唔需要同老板交代咯，唔需要同选民交代。 系啦，香港市民唔系佢老板嚟嘅。 系 而家就算当香港市民全部系支持我哋嘅薯片叔叔咁样啦。我哋冇辦法幫佢成為特首㗎喎、哦。係。係啦，因為真正幫佢成為特首嘅好明顯就喺即係某一啲體制嗰度，譬如話有千人嘅選舉委員會啦。 係。 千人嘅選舉委員會背後其實可能都係一啲建制嘅組織啊咁樣啦。咁去係啦，大家都會即係雖然唔使明示，但大家都冇可能感受唔到就話佢後面係背後係可能係中央嘅聽命啦，係啦，中聯辦係有個角色喺度啦。咁係越嚟越接近我哋嗰個生活上所有嘅細節入面啊。係。係冇人會感受唔到啊，咁所以啦，究竟又去翻啦，咁究竟我哋自决仲做唔做自决咧？仲系咪我哋本身所讲嘅港人治港咧？ 喺大陆嘅演绎，佢一定可以同我哋讲好冠冕堂皇咁样去讲。而家的而且确嚟香港人统治翻香港人，只不过就系睇 MJ 所讲嘅体制 咯，系啊， 个制度系唔公平嘅。 系啊， 包括而家林郑又好，就系唔需要同你依几百万、六七百万嘅港人去交代任何嘅每一个决策，每一个决定只需要同佢背后嘅中央去交代得，呢样嘢你中唔中意啊？嗰六百万唔中意唔紧要嘅，你中意就 O K 嘅啦。哦，你想全民都讲普通话得，我翻去落个 order， 总之全部嘅幼稚园听日开始一定要用普通话授课。 佢唔会理我哋香港人嘅任何感受。 所以呢即係个重点呢，就算我哋平时呢我哋都有时会被呢个焦点模糊咗，其实头先讲嘅系一个真系重点嚟嘅。其实所有譬如话林郑啦，譬如话之前嘅特首689先生啦，佢唔系叫689，佢叫梁振英，系啦、或者系朱经纬啊出嚟嗰啲，其实佢我某程度上呢可以话呢未必系佢嘅错嚟噶，其实真系体制嘅错。所以我哋本嚟要争取，其实就唔系话喂换咗呢个特首啦，咁就 OK 噶啦。其实我哋系要即系一个比较系公平，比较系我哋认同嘅体制啊嘛。所以我哋当年先话我哋系要真普选。 因为如果真普选嘅话，呢、這个特首系由6-7百万香港人一人一票产生嘅，咁佢就会即系无形中佢会有压力啊。 系啦，所以要听翻呢班老板话啊嘛。 系啦，就唔会话而家100%全部往大陆呢边去靠，中央叫我做咩我就做咩，因为我认唔认命，我可唔可以继续留喺岗位系中央去决定。 系啦， 但喺民主社会唔系啊嘛。包括我哋成日讲嘅南韩啦、南韩都系之前嘅朴槿惠，咁啊都系咁多人上街，佢就会自己觉得诶做唔到啦，咁跟住佢自己下台。同样嘅情况，香港占领行动期间都系几十万人上街啦，咁但系而家发现出嚟嘅，我哋可以再引申一层嘅、官场文化已经发展到下一个咩问题咧？唔使理你咯，唔需要回答你。 啊、 包括我哋嘅僭建。律政司司长上立法会嘅时候、我仲记得喺 Facebook 睇返嘅萬必啦、去質詢佢一啲问题嘅时候，佢、根本就冇回答过。即係等于就係萬必问佢诶、你食咗饭未，佢就回答诶、我咗屎啦。咁跟住萬必再重新同 我问你食咗饭未啊， 我问咗你完全冇答我问题、你食咗饭未，佢继续重新诶、我真係屙咗屎啦。即係冇你，佢根本就唔需要去同你问责、回答你嘅问题，再你再问佢已经冇机会啦，因为梁君彦就已经控制咗佢啦。主席就话：，你已经司长已经回答咗你嘅问题，其实冇回答过，咁都可以俾佢过嘅。咁到媒体去采访郑若骅嘅时候，佢都可以讲：我要答嘅嘢已经讲晒啦，我冇补充，因为佢自己亦都系一个律政司司长，佢唔会去告翻自己噶嘛。咁所以你。我哋或者作为我哋嚟讲，或者作为一般我哋成日所讲嘅港珠又好、或者真係好热血嘅人都好、面对住咁嘅体制、咁嘅风气、咁嘅社会、我哋真係完全係冇能力去抗衡。所以唯一嘅就係做咩呢，就係帮衬 MJ 囉，离开咗地方。 我希望唔系咁样嘅，即系我就算系有啲香港嘅朋友同我讲移民都好啦，咁、我都同佢讲移民咧，其实就唔系即系放弃 A 就去 B 咁简单嘅，就纯粹系多个选择。去咗 B 之后咧，其实 A 呢度发生嘅事咧，你都系可以去帮手，你系可以翻嚟。而家都好多人移民系外回流翻嚟啊。咁、我反而系有时比较开心嘅系咧，就算唔止香港人噶，中国人都好咧，我真系有个希望系话，譬如佢哋去外国咧。知道咗，如果原嚟世界系咁样玩嘅，原嚟系三元分立系应该系咁样嘅、原嚟咁样系法治嘅，原嚟我系应该去投票嘅，呢个权利系好重要嘅。然后佢哋即系所谓点样啊，即系嗰个素质啦、quality 啦，去启蒙咗佢哋啦，然后咧翻嚟影响翻而家呢一度嘅华人、香港人咁样咧，咁、其实先至有机会去进步咁样嘅。 系。不过当权者会唔会俾你有呢个咁嘅机会，或者会唔会俾你有一个咁嘅平台去宣扬你呢一啲咁嘅理念？嗱、好似系强国新闻者咁啦、都现在嚟讲啊，都仲可以喺网上面去分享、或者我哋几位主持人嘅一啲想法睇法啦。 所以喺上面咪睇唔到 YouTube 啦。 悲观啲咁样讲啦，即系难保3-5年内，可能连呢啲平台，我哋去发表。嘅空間都會越嚟越細，即係譬如可能 YouTube 都會有壓力嘅。中央就話我唔想再見到佢節目喺度啦。咁可能唔使 YouTube 自己做㗎，突然間有號召有幾萬人，每人喺 YouTube 度投訴話我哋嘅節目係 有問題 嘅。 係 啦，咁可能 YouTube 因為收到咁多投訴就。封咗一个节目，封咗一个 channel， 亦都唔出奇。 庆幸 YouTube 就冇向嗰个大陆嘅市场啦。咁、希望呢啲即係都唔会咁快去出现啦。咁但係有一样嘢真係好紧要嘅，即係无力感啊，所有嘢都係有嘅。咁但係呢大家即係都仲系唔好放弃住，即系我哋都仲系要投票嘅。即系虽然而家嗰个焦点咧，其实应该系DQ 呢件事唔应该发生。咁但系即系如果有啲嘢，我哋而家就算真系 而家老实讲啊，我当而家真系100万人上街，佢话反对 DQ， 其实可能都反对唔到。咁但我哋都要都唔好放弃投票呢个权利咯。咁我哋都尽量去投票，咁睇下究竟即系我知啊，而家有人都闹紧嘅话，喂你而家就去倾 Plan B、Plan C， 咁啊即系中晒计咯。咁但系我唔算系鼓励大家去倾 Plan B、Plan C， 但我就想讲，无论系 Plan 几多都好啦。即系唔好放弃投票，咁啊当然即系希望系投翻你觉得系认同嘅政党啦，认同系话我哋应该系有民主，应该有自己决定自己嗰个命运嘅一啲权利嘅政治体制嘅一啲咁样嘅政党。即系我如果系我嘅声音嘅话，就系喂，我觉得大家应该投翻系泛民嘅朋友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如果有自己嘅立场、自己谂法，都系可以嘅。 但系都要去投票咯，等人等我哋嘅政府知道，其实香港人嗰、那个投票欲望仲系好大嘅，系啦。但如果你话唔投票嘅话，可能最终投票率原来得10% 嘅， 系 100个人得10个人投，唔使投啦，佢哋根本就唔需要呢件事嘅， 系啊， 系啊，即系点解就算投白票，都希望大家去参与呢件事咯。 好啦，咁啊睇下三月啦，嗰个 三一一啦， 究竟会系咩结果啦？好啦，咁啊呢一节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讲。 好。